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分析电动车失火的责任分析。北京通州电动车火灾致五人死亡案件有了最新消息，肇事者被检察机关批捕。那么电动车引发的事故责任到底该谁来承担呢？在不同的事件当中，车主、房东、物业都有可能担责。那有的是担的民事责任，比如说赔偿、罚款等等，有的就严重多了，是要负刑事责任，有坐牢的风险。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嘉宾来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长津湖剧组该捐票房吗？来自新京报的报道，在抗美援朝巨制长津湖票房直冲40亿大关之际，有一则倡议在网上热传，说请剧组将扣除制片成本后的全部票房捐给志愿军老兵，尤其是现在尚在的九兵团战士和烈士的遗属。那么剧组该捐出部分票房收入吗？报道说可以鼓励，不必裹挟，自愿很重要。长津湖影片从导演、拍摄、发行等多个环节是商业化运作，拍电影不是请客吃饭，还得有人餐后买单。在主旋律电影已经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的背景下，让市场的归市场这一规则不应失效。另外，从履责角度看，保障老兵和烈属待遇的义务首先是归口部门去落实，不宜站在道德高地上去绑架剧组一方，可以鼓励自愿而为，但不必搞裹挟和逼捐的逻辑，道德裹挟不可取。2块钱就能抓到中华烟娃娃机的潜规则你了解吗？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有一名资深的娃娃控表示，市面上娃娃机里面放置的盗版产品至少占到了70%以上。在北京丰台区某烟酒店里面，一台娃娃机里的东西更是吸引眼球了，是几十盒中华烟。店主说了，这都是真烟，2块钱抓一次。但是专家提醒了，这已经涉嫌违法，我国禁止使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烟草制品。北京工商部门曾接到举报，某家娃娃机里面有多支国际大牌口红，最后经过鉴定全部是假冒产品。另外很多娃娃机里面有高仿产品，是没有经过版权方的授权生产。专家表示，这和直接的销售假冒产品没有本质区别，违反了商标法，侵犯了注册商标的专用权。祖传宝物被警方扣押后丢失，男子31年追偿未果。来自新京报的报道，1990年，洛阳村民孙月成和两位友人携带着古代老虎画、玉镯、玉佩等祖传宝物去郑州鉴定，却被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公安处洛阳东站派出所连人带物扣押，怀疑他们是涉嫌倒卖文物。8天之后，因为查无实证，孙月成被解除审查，公安返还了部分物品，但是老虎画作和玉镯没有归还。到了2005年1月份，公安答复说所扣的老虎画和玉镯丢失了。孙月成说，卧虎图是唐寅的作品，是我叔叔留给我的，手镯是我家祖传的。近日，孙月成的代理律师张铁燕律师表示，8月5号他们已经向洛阳警方申请了刑事国家赔偿，如今警方在法定的2个月期限内没有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张律师表示，双方均没有经过司法机关指定的合法鉴定机构来对画作价值进行鉴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当中，关于被扣押财产价值的认定的证据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来提供。本案当中，警方应当提供证明老虎画作价值的证据，即使涉案财产没有价值，公安也应当返还。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打赏女主播300,000之后被主播拉黑，男子跳河轻生了。人民资讯网的消息，男子给女主播打赏了300,000，后来没钱了就被主播拉黑，于是男子轻生了。这名男子是河南人，恋上了女主播，天天刷礼物通电话，后来呢竟然是贷款继续打赏，短短几个月打了30多万，还和女主播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当他再也刷不出钱的时候，女主播直接将他拉黑了，男子想不开跳河轻生了。这名男子原本已经离异，独自抚养女儿小林，如今那位女主播还在平台上活跃着，而另一边数不尽的贷款平台给小林打电话催债。坐堂招夫，男方没有拆迁补偿，这到底合不合理呢？据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消息，针对网民留言说王夫再招为什么不享受拆迁补偿待遇，河北保定莲池区委回复说，按照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办法，经全体村民代表表决，针对坐堂招夫的男方不予认定为村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享受相关待遇。这一说法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困惑和质疑。那所谓的坐堂招夫或者亡夫再招，主要是指女方在丈夫去世以后招男子入赘，到女方家落户，承担抚养孩子和老人的责任。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民主议定的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也就是说，坐堂招夫的男方是否可以获得拆迁补偿等待遇，主要是看他是否具有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那如果没有，除非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赋权他相应待遇，否则无权获得相应补偿。这也是当下尊重村经济集体组织自治权以及利于村集体生产生活角度的最佳方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在2021年9月20号凌晨，北京通州某小区租户张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了火灾，电池发生爆炸起火，致楼上5层的5名住户不幸身亡。关于事件的最新消息，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那么电动车引发了火灾事故，到底谁来担责？在有些事件当中呢，比如说车主或者房东甚至物业都有可能担责，有的是民事责任，比如说赔偿罚款等等，而有的就会严重的很多，是涉嫌刑事责任，会有坐牢的风险。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请嘉宾来进行分析。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居民楼里电动车室内充电引发了火灾，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有几方来担责呢？ 可能的责任方至少涉及4个方面。一是将电瓶车拿进家里充电的住户，可能承担主要责任。二是呢，小区的开发商他有没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三是呢，小区的物业对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管理是否不到位啊，充电设施是否缺乏，在消防通道的管理上是否存在问题。四是呢，电动车自行车的质量问题，如果有问题，生产销售商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刚才我还说的不够全面，就是有可能开发商甚至是电动车的厂商也会承担一些责任的。 对，是的。 那事件的责任方可能会涉嫌的罪名是什么呢？ 主要是失火罪。在我们刑法第115条规定了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嗯，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失火罪它是过失犯罪。 嗯， 过失犯罪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就是行为人啊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嗯， 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损害结果。 即便是过失，那么也会构成犯罪，有可能。 对，是的。 嗯，那类似事件还可能涉嫌哪些其他的罪名呢？ 还有就是消防责任事故罪，在我国刑法第139条第一款规定了啊，消防事故罪，它是指呢违反消防管理法规啊，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犯这个消防责任事故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我们看到有的事件它是叫单一责任人，是吗？ 是的，我们这儿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嗯， 就是充电烧毁了隔壁仓库啊，它损失全都要赔偿的。 嗯， 门店在一个门口啊停放电动车。电瓶车它充电时啊引发了火灾，将隔壁仓库引燃了，仓库里存放的物品啊被烧毁。由于过火面积特别大，仓库2个月不能经营，只能停业，给仓库经营者造成了巨大损失。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呢，是门店他要赔偿仓库实际经营者因火灾造成的70多万的损失，以及这鉴定费用2万多元。 嗯，那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主要是门店经营者对于电动车电瓶充电引发建筑火灾他应当具有预见能力， 嗯， 但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对火灾他要负全部的责任。 嗯，我们谈到这个案例叫单一责任人，那还有的类似事件是责任会牵扯多方人员的。 是的，在2019年的时候啊，停在居民1层通道内的一辆电动车啊突然起火啊，楼道内啊弥漫着大量的黑烟啊，租住的郑先生啊，他从4楼跳楼逃生，导致啊身上多处摔伤啊，郑先生也构成了9级伤残，郑先生将这个出租房的房主、二房东还有电动车的车主啊都告上了法庭，在庭上呢车主陶某说啊，案发时啊他在老家，离开前啊已经拔掉了电动车的电源，停车地点啊也已经是经过这个二房东叫朱某他同意的，如果要担责。那二房东朱某也要承担管理责任，但是这房主认为楼房已经出租给了这个朱某，朱某有义务做好消防工作，责任应该由朱某来负，这朱某他自己觉得呢是事发1层楼梯口啊，这电动车着火以后啊不到10分钟大概就把这个火扑灭了，对楼上的住户啊并没有达到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程度，其他住户都已经安全下楼了，可见就火灾事故与郑先生跳楼啊受伤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嗯，这各说各有理，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最后法院审理后认为啊，电动车车主啊他承担35%的赔偿责任，二房东呢他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这个房主呢承担20%的赔偿责任， 这个车主还是要承担一个比较大比例的一个责任了。 对，是的。 那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涉案出租房屋啊，因为他当时没有批建手续，也没有经过消防验收，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电动车车主啊没有提供相应的购买单据、合格证书等啊，没有尽到对自身物品的管理责任，而这个房屋所有者呢还有实际管理者以及电动车车主啊应当就各自过错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呢，这郑先生就是跳楼求生的这位郑先生，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能合理评估当时的火情跳楼逃生，违反了自身必要的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些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的责任啊，有的是一些民事责任，有的是刑事责任。那民事责任比如说罚款赔偿等等，那么到底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主要看什么呢？ 我们通俗的讲主要是看后果。 后果。 对，举个例子啊，周某呢将位于通州区啊宋庄镇的2层小楼啊对外群租，整栋楼啊只有1个出口，有消防逃生隐患。这租户刘某啊撕拉电线，在1层的楼梯口啊给这个电动车充电。周某了解情况但长期放任不管。2019年8月的时候，刘某像往常一样将这个电动车停放在1楼充电，随后呢回去休息。第二天凌晨1点多， 电动车发生了电线故障啊，引发了火灾。得知消息后啊，这个房东周某啊，立刻叫上儿子啊，去赶往现场救援，救出了两名租户。但不幸的是啊，租户张某当场被烧死，啊，刘某被烧成重伤二级，另有五名租户啊，不同程度的烧伤。周某啊，赔偿了多名伤者医疗费大概54万元。 嗯，那这个除了赔偿之外，还有刑事责任吗？法院怎么判决的？ 是的，法院以失火罪啊判处房东周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以失火罪啊判处这电动车车主刘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判处缓刑1年6个月。 嗯，那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主要是周某将具有消防逃生隐患的房屋啊，对多人出租，对租户的安全用电等行为啊，他疏于监督管理，导致发生火灾。致一人死亡啊，多人受伤及财务损失，这个行为啊危害了公共安全。车主刘某呢，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过失引发火灾，两人啊均构成了失火罪。 嗯，两人都涉嫌了刑事责任。那么电动车失火承担民事还是刑事责任，主要看哪些后果呢？具体的， 我们说承担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主要看造成的后果。失火罪啊，它有明确的追责立案的标准。 嗯， 就是说在以下情形呢，它需要立案。 嗯， 比如说导致死亡一人以上的，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达到50万元以上的，造成十户以上家庭的房屋啊，还有其他基本生活资料烧毁的，除了失火罪啊，常见的还有消防责任事故罪。这消防责任事故罪啊，与失火罪的存在它有区别的。 嗯， 前者是行为人在存在火险隐患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消防监督机构关于采取改正措施的通知啊，致使发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而失火罪呢，是行为人在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啊，用火不慎造成火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消防事故罪啊，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且一般的消防事故啊，虽然发生了事故，造成了一定危害后果，但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所以它不构成犯罪。 嗯，我们都知道应急管理部公布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是从今年的8月1号正式实行了。我们来了解相关的要点。那么这个什么是里面所规定的高层民用建筑呢？ 高层民用建筑啊，包括了高层住宅建筑和高层公共建筑啊。前者是指啊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住宅建筑，后者是指啊建筑高度大于24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啊，包括宿舍、公寓、办公、商业啊、体育、医疗建筑等等。低于这两个高度的建筑啊，不应被称为高层民用建筑。不在此次的规定范围之内。 嗯，那么电动自行车在什么地方停放和充电行为将受到处罚呢？ 就需要注意的是。在规定中它要拒不改正4个字啊。 拒不改正。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当执法人员初次检查发现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时，会要求单位和个人立即改正，并在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上签字。如果复查时啊，相关单位和个人没有改正，就会触发处罚机制。 那谁来罚，罚多少呢？ 规定明确了，由消防救援机构啊对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并进行处罚。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啊，他处罚2000元以上啊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啊，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也就是说啊，违反规定第47条的行为啊，最高可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那这个规定当中，物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呢？ 在规定第10条呢，提到了高层住宅建筑的物业服务企业啊，应当，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啊，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啊，消防车通道顺畅，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啊，消防车通道的违规行为啊，应当予以制止啊，制止无效的，及时报告消防救援机构啊等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嗯，在有的电动车充电造成的恶性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物业还被追责了。我们请秦法官举个案例。 是的，在一个小区啊，停在楼门口的电动车啊发生了自燃。引发火灾，造成居民何先生啊和女儿重度烧伤，何先生送医后死亡。根据火灾成因呢，认定是起火原因啊是由电动车内部线路短路引燃附近可燃物所致。啊，法院判决啊，电动车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物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那这个依据又是什么呢？ 物业应该在小区内啊，设置统一的车辆停放场地，并对车辆停放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该案例中物业没有尽到上述管理职责导致小区内车辆停放秩序混乱，留下了安全隐患，物业应当承担安保义务不作为的补充赔偿责任。 那么针对这个案件，法官对物业管理有什么提示吗？ 我们说这个小区和楼院的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应当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管理区域内的电动车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对于没有物业和物业管理单位的小区呢，辖区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消防法和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指导，帮助村委会居委会确定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落实管理责任。 通过法官举的案例，包括记者梳理发现有的案例当中，租户租了房子，然后在屋子里面给电动车充电起火了，那这时候可能还会追究房东的责任，那么您对房东有什么提示吗？ 对，是的，首先房主是房屋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最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出租屋业主或者管理人应当保障住宅出租屋供电、燃气及消防设施等符合安全要求，并告知承租人安全用电用气的安全常识，其次呢，出租人应该监督承租人安全使用出租建筑物及相关设施，发现存在火灾隐患的及时整改或者督促承租人整改，发现承租人有消防违法行为的及时报告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机关，最后呢，被有关主管部门确认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他不能出租。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此这个房主和房东应当主动承担消防安全责任与义务，否则出租屋发生火灾或者安全责任事故业主或者管理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也看到最近些年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电动车充电失火造成人员伤亡的一些事件，那针对这样一些减少这类事件，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的建议是有效治理和公共服务它要并行。只有电动车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以及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等众多责任主体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监督部门进行全链条式的监督，才能遏制不断发生的电动车安全事故，消除这个安全隐患。首先呢，叫统一裁判尺度，引领社会治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具有长期难以治理的社会问题，特殊立法或司法解释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治理酒驾、高空抛物等社会问题。其次呢，是源头监督，加强电动车及相关产品安全质量管理，治理电动车改装超标问题，对于产品质量问题频发的企业实施行业禁入，严厉取缔私自改装电动车的维修机构。同时呢，加大行政执法处罚力度，督促物业服务部门加强管理力度。更重要的是呢，有效治理和公共服务并行，满足群众对电动车停放充电的现实需求。科学设置这个电动车停放区域，安装足量的固定充电位是减少电动车引发事故的重要措施。 好，谢谢秦法官的建议和分析。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真 最坚强，接受无随处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无路可退，就像大地不